梦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982青春联盟，982青春联盟，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又在周五的晚上和我们的访谈实录节目见面了，我是主播佳妮， 我是主播丁元博。 今天我们的台里啊来了两位不一样的新主播。 哎，没错啊，今天是我们这个两大高校来明大进行我们这个广播台的交流， 没错， 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么就让我们有请这个两位高校的两位台长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谷恩义，是中国农业大学广播台的台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台长王毅，很荣幸能受邀来到咱们的中央民族大学参与此次节目的录制。 今天呢，真的是十分荣幸能够请到华北电力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两位广播台的台长。 没错，这个两位台长的声音啊也是很有磁性，长得也比我这个帅一个档档次。我这个本校的台长有点十分尴尬，也没有， 能镇得住场。 好。 那这个两位高校也是第一次来民大吗？ 对的，对，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觉得我们民大这个校园有什么特点？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各种行政楼或者是教学楼都会带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我们学校就是正规式的建筑感觉风格并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民大其实还是有几个比较古色古香的建筑。 确实是。 我们中校区的话也是主要分办公室、外联部、宣传部、新闻部和技术部，而西区呢，则把办公室和外联部统称为事务部，为一个部门，然后同样还会有一个直播组。 这样。 其实听起来跟我们也差不多。 对啊，这个学校大就是不一样。 对，分为东校区和西校区。那请问华北电力大学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制谈不上吧，其实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概的结构。我们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呢是隶属于我们学校校团委的，应该和那个贵校这边不一样。我刚才听那边给我们介绍说这边是隶属于党委宣传部的是吗？ 嗯。 然后我们是隶属于校团委的学生组织之一，然后主要的是负责承办一些学校内的活动，比如说歌手大赛，比如说元旦嘉年华，也比如说每年在下半年的北京市主持人风采大赛。然后在此呢还是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民大给我们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选手。然后其次呢就是负责一些学校的音响设备的调试以及租借，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也有主持团来负责给学校各个活动输送主持人。再其次就是我们大家广播台的本职工作了吧，就是校园广播节目的一些录制还有播放。其他的呢就是我们的部门呢一共是分成了8个部门，其中有4个播音部门和4个非播音部门。然后4个播音部门呢就是主要是校园广播的制作，4个非播音部门其实一说名字大家其实也都差不多的，就是主持团，办公室就是负责音响设备的，然后外联还有网络宣传。对，就这样。 其实这样听来华北电力大学下属的部门其实分管的还是比较具体和比较分工明确的。 而且这个做一名播音员啊，其实是一个全才了，说既能办活动也能主持也能播音还能外联。 对， 真是一个全能性人才了。 没有，过奖过奖。 那么今年呢其实各台的换届工作已经完成了。 嗯，对的。 那么请问两校的广播台今年的台员规模大概是多少？ 我们学校今年的新生招收人数大约是105人。然后如果加上各组部长的话一共是150人左右。 150人左右，其实也是像民大一样是一个很大的大家庭哈。 对，确实是。 然后华电这边呢今年大概招生总人数在170人左右，然后也是分属在8个部门以下，然后播音部的话大概在25到30个人左右每个部，非播音部的话大概在20人左右。 其实我觉得华电每年的新台员很多，是不是因为部门很多，然后分管的工作比较明确？ 对，因为我们8个部门都是分工比较明确的，所以说每个部到办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挺繁重的工作的，所以说我们每年的招生人数也是对比较固定的。 哇，好羡慕啊袁博学长。 真的是，就是人家大学校就是和我们不一样。 对，人家大学校确实不一样，像我们像民大广播台就需要比如说丁袁博学长。 对，特别是这理工科的院校啊， 特别是男同学。 对，像我们台长两位台长这样帅气的脸庞都是我们民大不少女生这个垂涎的目标啊。 这里要小说一下啊，看到呢华北电力大学和农业大学给我们报上来的今天参与我们三台共建交流大会的名单时，我们台里的女生都是先说 啊， 哇， 好久没看， 好多男生， 对，好久没看到比我帅的男生了是吧。 哇， 其实 台柱。 对，其实我们也挺惊讶的，一进校门哇好多女生。 所以说两位高校的这边广播台同学啊，如果想脱单来民大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对，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多加一个交流项目。 是。 那请问两校的广播台平时在管理节目啊或者是一些网络媒体，比如说微信啊微博这些网络平台运营的时候都有怎样的办法？ 我因为民大这边应该是办公室和外联部来分管这个微博和微信，然后主要是负责不同的部门，不知道两边是怎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我校的微博还有公众号，都是由一个副台长，然后带着整个宣传部会来管理这个运营。 是由宣传部来分管。 对，主要由宣传部来分管。 然后我们华电这边呢，主要是就是刚才提到了有一个非播音部门叫网络宣传部，然后也是专门有一位台长来负责。然后这边网络宣传部呢，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平台也就是微信微博的运营，然后平面也就是一些喷绘海报展板的一些制作，然后还有视频，就是分成这三个部分。 哦，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全能的技术性部门啊。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交流也会给三个学校的广播台一些运营啊，或者是节目的运营啊，提一些就有一些交流的意见和建议。毕竟我这样一听来啊，我觉得华北电力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其实在运营方面分管的部门上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 嗯，没错。 嗯，那请问有没有一些，那说到那个交流啊，请问两位高校的广播台有哪些管理和运营上的特点，或者是有些创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广播台呢一直是一个以爱为宗旨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大一招收上来的新生，我们就没有称呼叫部员什么的，我们都是叫做宝贝儿。 宝贝儿。 对，我们的大一就是没有被称呼过宝贝儿，然后在别人称呼的话就是哎你们部的孩子们或者小孩们怎么着，然后就是这样的话也给大家一种就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而且还有一个一点就是我们广播台也算是我们学校最频繁召开大例会的组织，我们每两个星期就会召开一次全台的大例会，就是100多个人，然后因为就是召开的太频繁，没有教室可以借给我们用，所以我们都在在学校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教学楼，然后中间有一个挺长的一个走廊，对， 这样， 对，然后就是在大例会上主要就是每次大例会都会在播音部的节目中挑选出一个精品节目，然后进行精品节目的评选，还有对还有颁奖，也是激励大家就是好好做节目啊。 那请问啊，一般都有什么奖品？ 奖品的话，这个精神上的鼓励要大于实际 的。精神上 的 鼓励。 对，然后就是平面这边会给大家制作一个精品的海报。 哦，这样子 真的挺好 的。哦，对， 尤其像每两周大家来这个长廊相聚，像吃个团圆饭一样啊，来一起交流交流，听 听 节目， 节目的品味 很好。 我觉得我们和华电有一部分还是很像的，我们称呼我们的学弟学妹，基本也是会用宝贝儿这个词来称呼。对，除此之外呢，我们会经常的在台里，因为我们台的空间可能相对来说会大一些，然后我们会经常一起在聚餐啊，然后桌游啊之类的活动，那个时候就会不分年级不分组部长，我们大家都会像朋友一样一起聚在这里。 接下来呢，说完了广播台现有机制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谈一谈，其实作为一个主播来说，我最关心的问题。 哎呀，那是什么问题呢？ 那当然就是关于我们节目方面的问题啦。 是。 那请问两位高校的广播台都有哪些类型的节目？像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啊，就是分为四个部门。 对，我们有四个节目部门，分别是新闻，是每天中午的下课时间12:15会放送一段15分钟的校内校外的资讯。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中文部门，是音乐部和文艺部。音乐部主要是为大家播放一些音乐，会包括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音乐，然后文艺部这边会主要的是对一些抒情的稿件，或者是一些我们民族大学们会介绍一些民族特色的这个节目，包括我们现在在录的这个访谈实录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文艺部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英文部门，就主要是一些对包括 我们每天都听不懂的。对，每天我们听不懂，可能有一些外国友人可以听懂的。 对，还可以练习听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对 啊，那不知道两校这边有没有什么新鲜的节目形式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每天的节目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是中午的新闻节目，我们叫做行闻天下，也是主要关于校内和校外的资讯以及一些农业的科技新闻。然后晚上到6点我们会进行热线，就是大家可以在这时候点歌，然后主播会把大家喜欢的歌分享出来。 哇，这个很有趣。 啊，在热线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放每天录制的节目。啊，我们周一组的节目呢，就是叫做 High World， 是个英语组；周二呢叫大学时代，是主要讲大学情感生活的；周三是感触前沿，是主要讲新闻时事之类；周四是影音回选，是主要讲影视音乐方面；周五是书香方躺，是主要会介绍一些书籍；周六是周末驿站，就是会讲北京的一些吃喝玩乐。 哇，哎，其实作为访谈实录和魅力周末的主播，我对这个周六的节目内容还是很感兴趣的，那我稍后再问一下。 我们华电这边呢，一共有四个播音部，每个播音部都有3到4档的节目，然后一共是有14档节目。我们的放映时间是从周一到周六的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主要是我们新闻部有一档节目叫做超热时讯，然后是给大家介绍一些国内外然后一些要点的新闻，包括最后会有一个天气预报。虽然说天气预报每天预报的都不是很准然后我们每天下午的放映时间是从下午的5点到6点半，然后从5点到6点是我们剩下的这13档节目在轮流，每档节目是半个小时，然后每天是2档节目，都是从周一到周六是排好的顺序，然后从6点到6点半呢是每天固定的，也是我们广播台就是自己原创的一种形式，也就是叫做茶，对，就是喝的那种茶。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叫做午后摸摸茶， 午后摸摸茶， 就是 听起来很有趣。 对，这个其实听起来很有趣，其实内容就和刚才农大这边介绍的一样，就是点歌的节目。对，就是提前我们会在微博、微信或者在办公室现场，会有安排点歌，后台点歌，然后我们到时候就会有请主播把这些歌曲，然后加上一些配文，然后给大家录制出来，到时候给大家放送一下。 哎，其实说到这个点歌的环节啊，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点歌的环节，但是 心语传递， 这个给大家的名字啊，也都是非常起的有这个心意的， 很有心意在。其实，我觉得中国农业大学的那个点歌方式是跟我们稍微有些不同，因为他们会有热线呢。 对，你们那个是直播吗？农业大学 我们是直播，但是不是直播的时候点歌，也是会之前在公众号留言或者是微博下面进行留言。 这样，其实我刚才还差点想问呢，如果在拨打热线的时候有同学就是 突然表白怎么办？ 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到那个，其实我感兴趣的像周末的那个节目啊，我们台也有一个谈话类的节目叫魅力周末，然后还有一个类似的呢跟魅力周末相关的节目呢叫访谈实录，也就是我们今天 在录 的这一个。然后呢魅力周末呢平时其实都是几位主播在一起聊一聊最近的近况，然后学校发生的大事小情，还有最近可能比如说新上映的电影之类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主播也会有那种今天聊点什么好的这种感觉。那请问柜台两位学校的有没有这种谈话类的节目，然后谈话类的节目都是以聊什么为主？ 这个我们这边呢就是像明大刚才提到的，我们周末有一档节目叫做涂鸦周末，是在每周六的下午播出的。然后这档节目呢就是一期以对话为形式的，但是就是我们不是就是这种主播坐在这儿面对面，也是提前写好了稿子，对，你说哪儿我说哪儿，对，然后倒是这样假装对话对，就是以那种对话的形式展开的。然后我们讲的主要，我们的这档节目的初衷是讲一些吃喝玩乐，然后现在呢它逐渐的已经演变成了一些可以说超脱一些现实的东西，就比如说突然进行一些穿越，对，突然有一些就是稿子真的是千变万化，每一年的就是新的主播都会他们脑洞真的是我们是真的是比不上了。 那个人的穿越是一个很有趣的节目啊， 对对对， 有创新我觉得。 对，从开始的那些简单的吃喝玩乐 你今天去哪玩啊，然后去哪吃，逐渐演变到哎突然穿越到古代，然后又去了南极埃及哪儿哪儿。 对，这个皇上太爱我了怎么办。 这样 我们西校区周一节目组的话也会就是进行一些访谈，但是我们不会像把主播叫到广播台里面面对面的谈，而是去拿一个麦克风去到校园里面随机采访那种。 哇，这样也好有趣啊。 是， 对，有一种街访的形式，然后到时候可以就是把街访的内容录下来然后播送出去。我觉得哎，给我们台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想法。 没错， 那之前其实也聊到我们已经今年已经换完届了嘛，那在招新的时候呢，像我们民大广播台在招新的时候其实有三轮面试的。 嗯，那我们第一轮呢主要是考察对这个孩子们的这个普通话功底啊，第二轮呢主要是一个在教室里的面对面的看这个同学对这个稿件的理解包括朗读的水平，那么第三轮呢我们会把这个前两轮的这个 筛选出来的同学 叫到我们台里来进行一次录音，看看他在通过这个话筒的声音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最终选出差不多每个节目部门会选出7到8个我们中一的新主播。那么不知道两边学校有没有这个面试方面包括选择新主播的 有哪些考核。 我们也是我们是分为两轮面试，第一轮面试也是主要侧重于普通话，然后第二轮面试呢主要就是感受你对广播的这份热爱，其次就是在你真正面对直播的时候如果你出现的错误然后你的反应会有多么及时。 对，这个应急的能力也是一个考核的 临场应变的能力。 对， 然后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每年招新是有两轮面试，然后第一轮呢是在室外，也是主要是以普通话的功底包括给一些稿件然后来读的一些感觉，然后第二轮的话呢就会把他们邀请到我们的台里，然后真正的坐在麦克风前然后录一段音，然后凭借这段音呢然后各个部的部长再去挑选，然后因为我们的就是部门的节目就是风格比较多样嘛，然后就是每年基本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吧，就不是说标准就一定是好的，基本都是每年就是每一代部长对下面口传心授吧，对，就是一种对他们就会不一定就是普通话标准的就是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档音乐节目叫做那个Hit Music， 然后里面可能哎就是让人感觉有一些港台腔啊或者怎么着播出来会更有感觉。对， 这样子。其实呢我觉得在台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多元的一些元素在也是很有创新，也是很吸引人的一个。 对，没错没错。 那在已经招新完了以后，在我们平常广播台的节目的录制啊或者是运营的时候，两位高校的广播台有没有一些对主播开展一些培训啊或者是平时会有一些考核的环节？ 我们是在面试通过之后，并不是大家都会有去面对直播的这个机会，然后所以说我们在大约录过1个月到2个月的节目之后，我们会进行再一次的面试，只有通过了的可以才可以参加真正的直播的机会。 这样还会有二轮的面试。 对， 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其实说到这一点我就很羡慕咱们民大这边就是有那么浓厚的一些艺术的氛围在这儿，我们理工院校可能就对这个稍微要就是从上到下注意可能要少一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想法，大概就是和学校里一些比如说朗诵团比如说其他的艺术团的他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和他们进行一些合作，然后让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一些对于播音主持方面的培训，然后可能我们自己手头的资源要相对于咱们这边来说要匮乏一点。对， 没有 其实像我们这边也是我们每个学期会有两次像这个华电那边一样的一个评节目，然后来评选优秀主播的这样一个环节，然后我们新台员呢刚刚入台也像这个农大这边也会有3个周的考核期，也是看你这3个周的录音水平。 然后在平时周中的时候会有早工和晚训。 对，就是大家早上起来六点半七点起个早，在操场上 发声 啊，大喊啊，我的祖国啊， 说说绕口令，每天早上起来就说绕口令。 对，所以每天来吵到这个操场旁边睡觉的同学就是我们干的 了。对，这个谈到了主播啊，其实现在坐在台里的都是两位播音台长。 嗯，没错。 然后 也是第一次和三位台长一起录节目。 我也是第一次和三位台长一起录节目。说实话，在录节目之前还真是压力很大的。那请问两位台长啊，三位台长吧，那有没有一些在播音方面有些小技巧啊，或者是小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们？ 首先就是如果在录制前半个小时以内是不能进食和喝水的，否则在录出的节目时候会有口水的声音。 对，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口水音是有很重。 如果真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进食或者喝水了的话，那需要在录节目之前就是含一大口水含在嘴里面，然后把它吞下去，这样的话口水音就不会那么严重。 哦，真的是一个小诀窍。 比较好的办法。我记得有一期的时候，我的搭档他就是那天口水音很重，然后他就到处问外面同学有没有水有没有水。对， 然后我们这边呢应该和农大也差不太多，就是要求在录音之前就是不能吃东西啊，然后包括在头一天不能吃辣的，不能熬夜什么的。对，其实这种要求呢，对于咱们当代大学生来说，不熬夜这个东西 确实有点难， 拿不太到。对， 哎，像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次一个怎么说，一个小点被丁学长发现了。 什么点？ 你可能不记得，但是当天哇，我当时就是记得比较清楚，还是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然后丁学长作为我的学长嘛，有一次我走到宿舍楼前，然后拎着一袋辣条。 我记起来那件事情了。 拎着一袋辣条，然后正好碰见了丁元博学长。 真的是。 然后学长就少吃这种东西啊，对嗓子不好的。 那真的是这个，但是爱吃也没办法嘛。 对对， 我们这边民大这边一般是会要求主播在录音之前先做一套口部操，就放松一下口腔，包括嘴唇，让你的舌头更放松，这样也有可能有助于减少这个像刚刚说的口水音，包括这个嘴打瓢或者吐露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而且我们的录音时间也不会太晚，因为一般到了晚上可能就是比较晚的时候，嗓子会有一点哑。然后声音会有一点重，所以我们的节目录制时间一般也不会拖到很晚。 一般是从七点到九点，差不多两个小时完成这个三个节目的录制。 对，其实呢，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嘛， 总是短暂。 还想再跟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的台长再是多交流一下经验，可是时间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如果接下来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还有包括微博啊，都可以观看我们此次三台共建的交流。 没错，我们也会在这个微博公众号包括微信平台上对这个我们整一个这个三台共建的这个过程进行一个活动细节的一个 对分享。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访谈实录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对，我们再次感谢我们这个农业大学和华电两位高校台长的参与。 没错，那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

其实爱情和成长一样残酷。你曾经很认真地喜欢了一个人，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你们成为了彼此最重要的人。可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两个人就恍恍惚惚地错过了。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都在怀疑曾经那么刻骨铭心的爱过的日子是否真的存在过。你甚至迟迟不肯相信对方是因为不爱了才离开的。但是你应该知道，人生的路上聚散无常，有些人熬过了种种考验最终在一起，而有些人因为时机不对、三观不合、现实压力太大等等原因无法再坚持，最终不得不放手。 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感受停在无法的那之间，如何瞬间冻结时间？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 曾在一别一辈子写尽了这种恍惚与无奈。人生有时候总是很讽刺，一转身可能就是一世，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我们都会遇到那么一些人，他们曾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力量，是我们心里放不下的牵挂。但你最终会明白，有些感情兜兜转转之后，最终都会有一个归宿。而那些存在于你的脑海里、心里的人，其实已经无法参与你的实际人生。当你不能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勇敢地往前走，去过好当下和以后的生活。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不开谁，也没有谁会一直在原地等着谁。我们都在变。 也许航道以外，是醒不来的梦。 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待风景。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云的风情。 有句话说，最遥远的距离是人还在，情还在，回去的路已不在。人生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停留，我们只能在相爱时学着珍惜，在分手时学着释怀。你要学会整理自己的生活，丢掉那些不会再穿的衣服，清理掉微信里不再联系的陌生人，以及放弃那些不再属于你的感情和不再爱你的人。如果一直沉浸在过去的遗憾中无法自拔，而忽略眼前的时光和风景，那样会得不偿失，会徒留更多的遗憾。张小娴在《思念往昔》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或许感情就应该这样，在爱的时候好好爱，用力爱，不留一丝遗憾，在不爱的时候也不要抱怨，趁早和过去的感情说声再见，把彼此的感情深埋在心里，不要抱怨，更不要怨恨，只在偶尔想起的时候记得曾经有那么一个人，给过自己最甜蜜的幸福，也让自己感到最真切的伤痛就可以了。 我要带你去明天，你的口味在握着，在消失之前，记忆背面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 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思念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心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好 的。正所谓一别两宽，各自欢喜。既然感情已经走到尽头，既然对方选择不再爱你，那就该果断地放手，沉浸于悲伤中，颓废在感情中，只会自己伤害自己，浪费自己的时间。其实真正聪明的人是懂得潇洒放下，大步朝前走的人，因为活在当下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珍惜生活的每一天，为了迎接新的曙光而奋斗，不为从前那些遗憾而无法自拔，才是最有智慧的做法。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为不值得的人伤心，不为不值得的事浪费时间，这样的人才算活得明白。没有了感情的两个人，就像黑夜里没有了光明，再继续纠缠只会两败俱伤，一味执迷不悟也只会让自己撞了南墙，谁也不愿意放手，只会让两人之间的伤更深更重。所以学会放下，活在当下，过好生活的每一天才是最真实的。 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带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哪里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 今天的关于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是你融化。